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第三次讲嘛，讲区选啊！ 恭喜！ 工党嘅秘书长系嘛？ 雨伞运动之后嘅第一个喜讯 啊！郭永健啊，犀利啊！有几票啊？1392票啊！ 正啊！阿 Donna， 你有冇去助选啊？ 冇啊，都话 你唔系要去操练下嘅咩？ 你要见下人噶啦， 你要选噶嘛？ 我都赖过一次啦、 啊，你赖过咩事咩？ 我就系补选咯。 喂，补啦！呢单嘢犀利啦！ 补选真系好少赢，所以今次赢咧真系劲啊！ 其实系枕住两次都赢啦，上一次唔系啊，公民党喺东涌赢啦，跟住上一次我哋喺嗰个咩啊，死啦唔知叫咩，南昌啊， 记得咗啦， 又赢咯，其实连续三次赢啦，我哋已经即系泛民嗰度， 好， 即系张国昌嗰次啊，即系阿边个死咗 咧？唔系南丰啊。 系南方， 唔系，但系嗰个位系本身系民主党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就 是、 因为之前嗰个死咗。 但系呢个位唔系泛民噶嘛， 哦呢、這个系 呢、這个抢滩成功啊，系啊，呢、這个系呢、這个 罗，佢叫咩名啊？ 罗信全， 罗信全系啊，二号叫咩名啊？罗晓峰啊，好啊，咁今次咧点解会突然间抢滩成功咧？个背景系点样咧？ 建制派自己鬼打鬼啫， 唔系个老豆因为。破产啦！ 唔系佢三个人出嚟选你，其实三个人都攞得票好接近嘅。 嗱，系啊系啊。 其实证明咧，其实咧即系佢系建制派，真系戒晒票，自己戒票。如果佢系协调一条出嚟选咧，其实就 KO 咗 公好似我嗰次咁咯，咪就系、是。KO 咗。新民主同民加埋2000多票。 系啊， 唔系个性质唔同。嗱，一阵间拉埋你嘅 case 嚟讲。大概嘅 background 係咧，今次有三張名單。第一張名單就何萬傑，咁係乜人呢？佢基本上係搭通曬建制派所有嘅支持人士，係嘛？即係所有建制派、民建聯啊、工聯會啊、葉劉啊，哇！所有大粒佬都支持佢嘅。二號羅曉峰咧，就係之前俾人拉咗嗰個羅信全個仔，基本上食翻曬自己嘅票。咁佢自己嘅票係大概係邊咧？係原來鄉事派系嘅。第三號咧，郭永健咧就係工黨嘅秘書長，係咪？係咪秘書長？系秘书长， 系 咁变咗就系基本上佢就系泛民嘅代表啦。最即系今次最最值得讲嘅就系咧，好犀利，即系原来乡市同建制派平分秋色，大家攞票非常之接近，有几接近呢？一号何万杰即系建制派嗰个嘢，佢自己号称系独立人士嗰个嘢咧， 一号二号都话自己独立人士， 系三个都话自己独立人士啊， 唔系 咁工党啊，工党讲事立嘅， 上一转三个独立人士，系我搞错咗。喂，第一号就1147票，二号就1111票。喂，讲紧相差36票，36票系好少好少好少嘅 margin。喂，建制派竟然可以配票得咁精准，系嘛？配咗两个一齐输，但真系犀利啦！郭永健咧就赢一个马鼻1392票，即系其实呢件事大家都会讲啦。喂。泛民吓、啊、一枝独秀，一个赢两个都要赖建制派配票配失，即系所谓叫失败啊！咁但系我真系想问罗仁甲，你觉得佢有冇配票先？ 边个点配法先？你 系啦，阿爷有冇亲？ 唔系今次搞唔，因为今次嗱，你问我搞唔掂咧，因为今次咧佢补选得几个月啫嘛， 大家企。 唔系今次第一咧，我第一咧，今次咧就唔系佢唔 系要开下议会收档噶啦， 佢唔中意协调，咁就冇人出嚟选。如果佢搵人出嚟选嘅话咧，佢一定协调到嘅。点会协调唔到啫？嗱，你罗信全个仔，老实讲，选唔选冇所谓嘅。呢条友，你个老豆系咪先？佢经文联噶嘛，佢老豆 系啊系啊， 经文联 之后入噶。 你经文联，老实讲，你是但搵中联慢慢条友叫你，你都知道唔选啦，系咪先？佢老豆以前民主党，我识咗佢老豆好多年啦都。佢老豆以前拍戏噶嘛，啲老岛嘅导演嚟噶。 拍老泥杯 系啊，导演嚟噶。佢嗰时无论系民主党嘅都系。系啊，博大帽嘅啫嘛，真系啊，唔系讲到而家讲 咩年份博大帽啊，03啊， 唔系仲早啲噶啦，佢 九十年， 佢第一、第二次选举嗰阵时啦，个位都唔系佢唔知道以前系泛民有条友咁，今日佢入咗党先选到嘅，系啊，无厘头噶嘛佢，咁咪咁后屘唔掂，跟住就入咗经文，因为经文连佢系收购啲人翻嚟噶嘛，佢每个月俾。 每個月唔知有幾千蚊俾啲區員噶嘛，即係嗱，總之你任何黨都得，你獨立又得，你有黨派得，你轉嚟我度咧，我每個月俾唔知實報實銷啊，定係俾幾錢你？你咧就好簡單嘅啫，同我掛喺個區掛幾條 banner。你个名，你个样，乜头，你搭一个经文联嗰啲立法会议员，跟住写埋经文联喺度，好简单，即系开佢哋当开七仔啫嘛。经文联咁 Q 多钱，一个人俾 我唔觉得 Regina 喺个安全岛路喺度举牌啦。 啊，葉劉唔係經文連，葉劉係幫手啫。佢你林建峰掹咗，佢咪俾錢你當開七仔啫嘛。咁而家搞咗緊，你肯入嚟，佢咪俾錢你咯。你老實講，喂，區議員，你依啲咁嘅區議員啲質素，佢俾多袋都萬幾蚊都反應啦，大佬係咪先？佢即係何德何能啊？佢佢個仔嘛樣即係衰到佢個仔都係啦，何德何能啊？大佬俾皮幾嘢你、啊，你做區員之後萬幾蚊喎、啊，大佬收埋代埋兩萬幾蚊喎、啊，你老實講 老實實喎、 啊，你打份工你咁容易攞兩萬幾蚊嚟㗎，你估大佬唔使做嘅喎、啊，你就話服務街坊啲坐喺度冇人知㗎嘛，大佬啊， 咁啊有冇做冇人知嘅？ 屌講真係咪先？ 啲票好穩陣喎、啊，大家攞過千票、啊。 唔係佢即係如果咁樣講咧，即係你問我咧， 你知唔知阿當娜攞過千票係非常之難？ 唔係建制派就一定今次咧，佢建制派冇協調嘅原因就係因為咧根本上依個選舉對佢哋嚟講唔重要嘅，依、這個補選唔完全唔使得 分錢。兩個月貨仔啫嘛。 所以咧點解就走個鄉市出嚟咧，又走個咩出嚟咧？大家咪即係依啲咧，就我就覺得我相信啦，我冇深究啦，唔係就係為啖氣。喂，我嗰位我老豆佢都系出嚟选啦， 系啊， 佢隔篱条 大家企硬啫， 唔理你啦，系咪先？咁、我条村都有啲票喺度，我咪试下咯，自己系咪先？即系咁啊，中年萬件 乜系话咗几 啦？你啲都唔系亲生仔嚟嘅，你中意咪做，唔中意咪做。 做两个月啫喎， 十一月嗰阵时先见真章咯。 你即系办事处都未开得切啦。 真系选举嗰阵时，呢两条我都唔会存在嘅。 呢两条讲先， 真系嚟紧区议会选举，一号二号都唔会存在噶啦。 嗯， 民建联会自己一条落嚟噶。 嗯。 唔係，但係你何萬傑都係民建聯撐嘅喎。 咁你問何萬傑咯。 係咯，可能佢留翻低咯。 你嗰啲冇人會出到嚟㗎啦，講真。 因為我質問你，衰格啲講，好似有啲黃黃地嘅喎。 邊方面先？ 即個 禮服啊？ 唔係，即係嗰個 yellow umbrella 嘅喎。 咪呢啲冇乜所謂啦，係啊，呢啲你好容易搞掂呢啲人嘅啫。你出嚟咪輸多次咯，大家唔會俾佢，唔會再係三個喺度選噶啦，一定係 三個， 一定 爭 個 泛民， 同埋泛民，你今次露曬底啦嘛，我千二票啫嘛， 千三票，係咯，盡咯，1300可以盡， 好盡啦。你嗱，我揾翻個資料啊， 都喺呢兩個月冇可能做啲咩可以再吸票。 嗱，佢如果我冇記錯咧，佢嗰個得票咧冇上升，但係得票率係上升咗嘅。佢呢但系你话好唔可以因为咁就而话系因为嗰啲咩散兵啊嗰啲嘢呢我諗呢其实郭永健都讲咗㗎啦佢就话即系暂时就言之尚早啦呢样嘢就讲真因为始终你今次唔系一个大选啦细嘅选举啫同埋你真系有个所谓建制派自己互相界票嗰样嘢喺度㗎嘛。即系呢样。 你其实你一定系戆居 㗎喎。係啦呢样呢係啦。 佢都预咗输。佢唔係諗住是哪一個贏到啊？咁樣分票法。 但你就覺得年尾咧，阿爺就會建制派會協調得到。 梗係啦。 佢嗱郭永健佢得票率係38%啊嘛，38%啊嘛。咁你兩個建制派加埋61、60啦，當係61、62咁樣啦，即係係咪先？咁如果用翻2007年嗰次比公民黨嗰次攞27%啫嘛。係啊，咁其實如果用嗰個泛民得票率嚟計咧，就應該係上升咗嘅。用我得票率嚟嘅，實質票數應該冇咧，佢投票率可能唔同啦。咁啊，所以李卓人咧就話係證明咧，你泛民否決政改方案咧，就冇令到啲選民流失咗啊嘛。即係話佢哋嗰陣時啱啦。即係如果用咁簡單嘅分析嚟睇，咁呢啲我唔肯定咧，因為呢個始終係唔係大選啦，細嘅選區啫。呢個就講真。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老老實咁講，即使郭永健尋晚講話，佢覺得佢自己十一月。會贏嘅十月啦，我唔記得十一段十幾月選 舉。十一月。 1122。 係十一月選舉會贏到啦。但我覺得如果你單對單嘅話呢其實就應該就我諗就都幾危下㗎啦。除非佢好罕有好罕有地佢會出返三個人出嚟而兩個建制派囉。而或者三個人。 好危好危。 但佢最毒可能你唔知喎可能有個 有阿王成志嘅區選可能。 唔係可能有散兵。可能有個散兵，可能有個人力嗰啲人出嚟，你唔知嘅喎，係啊， 冇人力，琴晚萬必有份拉票，佢點會揾港台選呢 唔知啊呢啲，唔係今日我啱啱見到篇文，我唔知係邊條友寫嘅啦，我未睇啦，我喺立場睇，佢就話根據今次嘅結果咧，證明咧就一定要泛民一定要協調嘅， 因为呢你唔協調呢就今次就因为呢就得一个候选人所以赢、嗯。如果你唔協調呢就好似建制派咁样就戒票啦咁样嗰啲嘢啦。即系咁样啦，系啦呢啲嘢。 即系冇乜年咁咯。 唔系咁，你问我咧，咁呢啲咪天真咯。 天真娇点解咧？ 你咁你 实有人出嚟 雨伞运动嗰阵时候，就因为唔妥协啊嘛，唔妥协先至有个散运出嚟啫。而家选举，大家要讲协调，咁协唔协调先？啲散兵协唔协调先？ 唔协咯。 咁你政治就系、是、咁，你而家系玩政治定系玩运动先？即系我觉得呢个问题，大家佢哋要谂清楚咯。 唉，我都惊啊！啲散兵咧，硬系咧。 嗱，即系好简单，因为好简单。嗱，即系我睇呢篇文啦，立场啱啱 po 出嚟，我都，佢、 嗯、 就话咧，经过在嘅选战，唯一可以 边个写啊？ 我唔知呢、啊這个作者 Facebook， 我唔知佢作者乜水喎、啊，大佬呢条友做咩？我搵唔到呢条友。咁佢就话啊嘛，嗱，有两件事咧，就一定要咩嘅？第一，郭永健当选后一定要做地区工作，呢啲废话嚟嘅。 但系你得嗰两个月做啫， 讲嚟呢啲咪讲嚟多余咯？屌鱼咯！根本上 未开， 佢由头到尾就唔系地区工作噶嘛，但系啲嘥鸠气啦，所以啲人写啲文就白痴。第二，无论系泛民都建制，十一月嘅协调工作非常重要，一旦撞区咧，只会益咗对方嘅啫。呢啲阿妈系人都知啦，呢啲大佬讲真，选唔选过都知啦，呢啲嘢。 冇啦，嗰篇嘢就系咁讲呢日。 佢仲其他废话唔从唔斋打字啦。 头先嗰两点都系废话嚟。 呢啲两唔系咁佢因为先咁，其实咧，即系我想讲就系咧，如果呢条友咁样写，如果条友咁样写嘅话，我就即刻有个问题啦。成个雨伞运动，你就系唔妥协啊嘛，你就系唔协调啊嘛。而家嚟紧选举啦，咁协唔协调先？協調即係要妥協啦，如果唔得協啦，係咪先？好啦，咁如果咁樣嘅話，如果協調，如果妥協嘅話咧，咁係咪唔係雨傘精神咧？ 雨傘運動嘅啫，唔係咁嗰啲人可能會駁，就係話嗰時嘅妥協係唔係泛民之間妥協啊嘛，係唔同阿爺妥協啊嘛。咁如果區選係同泛民之間嘅妥協，佢哋覺得可以係接受嘅。 咁如果你要同民主黨傾，你傾唔傾啊？ 唔係呢單嘢唔使傾喎，呢單係當區選翻 嘅 喎。 你其他區嘅。其他區咁你同你話好啦，如果你話同自己有傾啦，泛民坐低你民主黨你傾唔傾啊？ 唔係 嗱，你公民黨你同佢傾，民主黨你坐低同佢傾唔傾？黃勝先埋你同唔同佢傾？湯家華唔係你，你唔嚟同佢傾一樣？ 唔係各懷鬼胎， 唔係咯呢啲嘢。你最後咧就係咩咧？你嗰陣時大家講嘅就係話。成个运动精神就是唔认命唔妥协啊嘛，唔、 嗯、 系搞政治嘛，我哋呢啲命运自主啊嘛，因为你政治就系讲妥协啊嘛，汤家华讲呢啲嘢唔系我讲系咪先？讲真系啊，问题就系呢度选举忽然间就话赢要赢就要倾啦，咁你即系唔系雨伞精神咯？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系呢个政党嘅发言人， 但系讲真嗱，真系剩翻几个月。你有冇落过区都知啦，你冇理由真系十 冇关系噶 嘅时候，你先突然间话。落去咁，其實 唔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如果突然間有個自稱泛民嘅喺你個區出選啊，你阿姐應該點評論呢件事啊？ 點評論啊？睇下咩咯？ 咩叫睇下咩？ 協唔協調到咯？協唔協調到咯？ 你咪就係講緊頭先嗰樣嘢咯？協咩調啫？ 唔係咁，你協調有個機制噶嘛？即係話 點解要跟你機制？ 但係邊個喺嗰度落腳先啊嘛？ 我唔一定認同呢個機制嘅。 咁所以咪就好似上一次新聞，即係我同新聞組同埋 係啊，呢啲係好鬼煩咧。你邱文俊同埋啊 Gary Fan 都已經反曬面啦，係呢啲嘢， 即係反曬面啦。 咪咯，一到呢關頭咁， 咁啊鄭家富 老豆老母都唔認啦。呢啲一啲選舉當前自己係咪先？因為你區議會最，因為區議會係單對單啊嘛，你唔係名單仔啊嘛，零和遊戲嚟嘅，有你冇啊，有我就冇你噶啦，係咪先？一係就大家都零。人哋對家就一，如果唔係就你一我零，我零你一咁樣噶啦，係咪先？ 係啊， 冇一樣嘅，係咪先？一退到啲地方，老豆老母都懟冧你啦。 我選咗兩次，未試過兩個人單對單抽。 呢啲嘢，你唔需要啲友咪戇居咯，協調大佬。各位協調，協調俾你，協調俾我咪同你協調咯。協調會俾你，佢都傻啦。咪 咯， 咪係啊呢啲。所以你問我咧，即係我其實最終都想講咩咧？ 嚇！ 區會選舉都係遮噶啦，泛民。 哎呀，真系啊！你都咁睇啊？咁惨啊？ 唔系、啊，我觉得未必，我觉唔系攞补选呢个例子去讲，而系话我会觉得，喂，系唔系个社会有 swing back， 即系觉得主流泛民系应该支持嘅咧？ 唔系你问我最终就系你啲选民有几、会走几多出嚟？ 你同埋你对手唔系傻噶嘛？你对手共产党啊嘛，大佬。 但你系咪阿爷会真系咁犀利，搞到咁多个人去泛，即系去泛民嗰啲区域同佢对选咧？即系嗱，老实讲， 唔系咩？未先，你讲清楚先。咩嘢候选？咩嘢？ 啱啦，我就系讲个候选人系咩质地啦。你话如果系一个散兵攞同泛民对选咁计啦，即系我觉得冇一个政党需要惊呢件事。人民力量做过一次啦，咪一败涂地咯。你唔好话我听嗰次系成功喎。 边次啊？ 2011咯。票债票偿根本系唔成功，成个 campaign 都唔成功噶。 唔系，而家系 你系攞咗个 publicity， 你系攞咗知名度2012去赢，但系喺个区选上边就系一败涂地，你根本完全冇，完全冇 return， 唔系因 为， 但系嗰次佢都系汤，佢都嗰次都系 嗰次，唔系普遍就一二百票咯，系咪嗰二百票令你输喺区喺区会选举？唔系啊嘛，喂。嗰次嘅 campaign 啊，唯一一个成功，所谓可以就系话我同你揽炒嘅系边一区？万必个区啫嘛，好似系冇第区噶咯，出40个人单一区成功，冚唪唥都系喂 negligible， 根本个 唔系讲而家讲两样嘢。O K， 讲两另一唔系而家讲紧就系话咧，泛民今次如果喺区议会入边咧，会唔会赢翻个 majority 翻嚟啊嘛？ 哦，冇可能。 但而家就係啲人覺得有可能㗎嘛。 咁天真啲。我只係覺得就係話，如果泛民上次有即係可能 total, let's say, 可能有而家幾隻嚟㗎啫。 而家幾十隻㗎啫嘛。 會唔會有 increasement？ 我覺得會有。 你講立法會？ 唔係區議會。區議會。 我麻麻地樂觀。 即係嗱，如果你 gel 要俾個定義佢喎。 當落你之後區你知啊。你覺得呢？ 好難做囉。 唔係囉。 即係嗱，原本有70隻，今次得60，咪 gel 咗囉。 唔係。啱，你讲得啱。不过咧，你问我咧，你议席嗰度咧，系问有冇增长，我都有啲怀疑。 嗯， 即系你问我都怀疑，即系因为个对手咧太犀利，个对手系佢会自己会进化对手嚟，系啊。 或者我转个讲法，即系原本系泛民嗰区咧，唔系咁易俾建制派转到过去嘅，所以你话系咪真系会70变60咧？我唔 likely。我觉得如果系， 但如果咁样讲嗱，今次如果咁样计，你点为之？应该咁讲，成个区会选举， 泛民议席多咗 之后， 嗯， 你点先觉得泛民系有一个有成绩咧？嗱，你买咗入一定唔得噶啦， 多十个 percent 咩先？ 议席上多十个 percent， 咁好少，但我都有啲怀疑得唔得？ 嗱，系啦，你可以话唔知得唔得，但系老实讲，喺我嚟讲咧，我唔觉得会 gel 嘅。gel 嘅定义就系话原本70席，而家变咗60。我觉得呢个唔 总 唔 系，但系咁样讲，唔系咁样讲，总票数 会多。我觉得 睇翻再睇总票数， 嗯，总票数我会多咗。呢个 不嬲都系赢票数 有 议席噶啦， 好可能就系话佢泛民嘅总票数会多咗，议席嘅增长唔多。但系你话调翻转，喂，总票数多咗，议席输咧，我就觉得唔 likely。 但系你头先讲话好多散兵噶嘛，你譬如一个 嗱，你又系讲紧散兵嘅问题就系话，散兵系完全 negligible 嘅成件事。你问我，我试过啊嘛，我梗系知啦。散兵而家嗰个势头劲，因为人力上次嘅势头劲啦，梗系人力啦，咁多大家佬撑。而嗰啲散兵系乜嘢啊 ？OK， 如果你话散兵系 OK 嘅话，咁佢同你泛民打对台，咁佢攞啲乜嘢 show 紧嚟同你打？点解要揀我唔揀个泛民呢？点解要揀我唔揀你又要话冇得讲㗎喎。嗰年人民力量已经系大字标题讲，就话因为白鸽你出卖选民㗎嘛，我要嚟票债票偿你㗎嘛，我系咪已经系大道理呀？咁你上次有几多个人攞咗 3% 嘅选票攞返咗3000蚊呢？ 冇。 即嗱，我好 fair 嘅。即当然唔系全部啦。咁嗰啲人有几多票啊？大家知啦，141票。咁喂 ,stand for what? 佢已经系最叻嗰个嚟㗎喎。咁欧阳英杰攞几票啊？130几票。喂，大佬，咁大个 campaign 你攞130几票，即真系 negligible 㗎，散兵嘅 effect。 真系，你好似琴晚嗰个千几， 嗰啲唔系散兵嚟㗎嘛？我都话一个就系乡士派，一个就系建制派，好硬正㗎两个票。嗱，所以头先阿路人甲个讲法就系话佢哋阿爷会贴到咧，我都唔太怀疑，唔系我唔太怀疑啊，而系我系会 challenge 呢个讲法啦。你而家讲紧 neck to neck 嘅成个 race 系。你要我罗晓峰屈服？唔会喎、啊，点解？我揸住1000票，你一系就同你个民建联沟通，俾我去选，点解系你啊？阿爷话民建联就民建联啦，点解阿爷唔系话乡士派呢？咁大家最后乜嘢？企硬咯，大家一齐选咯，咪大家练到几多得几多咯。所以我觉得呢三条友喺翻度， 即係淨係呢個講法唔同睇法啫。 喂，但係攞得少都好牙煙。 唔係啊，我問你啊，如果你係羅曉峰啊，我攞住1111票啊，你係爺同我傾，你會問阿爺點啊？喂，點解係出選嗰個係阿何萬傑，點解唔係我啊？我夠攞1111票咯，佢攞到我36票啫嘛，點解我攰唔到嗰啲票咧？ 但我講我個人經歷俾你聽，我第一次我係輸咗，即係又係三個人噶嘛，我係輸民建聯係300多票，而呢300多票就啱啱有 number three 嘅獨立人士出嚟攞300多票。我到我第二次，其實我輸45票，跟住又有啲零零丁丁就係攞53、83呢啲咁樣咯。 第二次冇得講，嗰個係咩話？嗰個係好似係 加埋新聞魚同埋，但我就係輸咗45票。 嗰個唔係散兵喎，講緊。好啦，第一次嗰個啦， 即係我話散，即係我唔理佢係咪散兵，總之有個第三者出嚟咧， 我之前 硬係就會搶咁啲泛民票噶嘛。 咁我同意阿一社嘅講法，喂 ，candidates matters。如果嗰個人出嚟嘅係什麼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嘅 affiliate， 佢一定有200-300票墊底。 係咯， 佢係散兵嘅，點會有？ 喂，你散兵，你咁多隻散兵，你點知邊隻散兵啊？ 佢啲總票數同你攣啊，佢係一個散兵啫嘛，佢一個人 其實散兵嗰啲係咪？嗰啲新咩青年新政係咪散兵嚟？ 咁你 新政好似唔係嘛？ 睇你點睇你點 can 即係 categorize 佢啫喎。 唔係散兵嗰啲係有站咩噶嘛？有站嗰時防線嗰班有噶嘛？大舊啊，姓劉啊，劉咩華啊嘛？ 咁咪就係咁咪10年咯。 好啲咯， 系咯，咪散兵咯。 系啊，嗰啲咯， 唔系咁嗰啲，我就系同你讲啊，嗰件事系咪空降啫嘛？即系你空降一区，喂，真系好难选。即系讲真嗰句，落过去玩你就知啦。人哋嗰啲系每一个落嚟阿太都握得出手，叫得出名，佢可以帮你箍5票翻嚟。你一只散兵落去，你同佢讲理念啊？喂 ，sorry， 即系我谂有30-50票好叻噶咯。你短时间之内有100-200票，你个 campaign 已经做得非常之成功。个问题就话你嘅100-200票系咪左右咗大局？嗱，呢啲 race 就左右咗大局啦。一个唔觉意，喂何万杰系叫到罗晓峰100-200票嘅话，我肯定佢同流。 咪就是、一来一回呢，真系争少。 咁嗰个唔系散兵啊嘛，我就系话个 candidates matters 咯。你 系 讲 我同你讲唔同嘢，我系讲紧我个 case 就系、是，总之系有一啲攞你百几當 然啦 几百就累到你输咯。 但我问你，嗰啲 candidates 系咪咁易揾先？ 佢通常都系住喺嗰度嘅噃。 Exactly， 硬系就有一个咧系当区嘅居民。 咁嗰個就唔會係成個散兵 campaign 嘅一部分，即係老老實實嗰啲人佢自己有， 咁散兵都係 衰啲講句，佢自己係裝腳嚟嘅。 即係我意思，阿爺一定係 佢自己有 public figure， 佢自己喺個區裏面識咁多人，佢咁多裝腳，佢咁多人幫佢拉票，佢使唔使話掛牌就話？ 唔係即係你，我可以問你意思係咪 散兵就唔使驚？ 係就不如選舉，即使個區咧係 有散兵， 有個 泛民， 有個散兵，有個建制派咧，泛民都唔使驚嘅。 係假設佢當區啊。即系你话唔系，原先系建制派攞个议席嘅，而家泛民出嚟挑战你多个散兵，系咪输嘅主因？呢个绝对唔系。喂，有几多区你睇到个 race 系 neck to neck 啊？即系话 你点样觉得咩咧？你点样觉得完全冇影响咧？ 系咯， 唔系话冇影响， 就 系话个影响系影响唔到个赢输啊！ 票 嘅 咋？ 即系譬如你真系成个雨伞运动真系好浩瀚噶喎。 咁唔系，咁我真系想问一个问题。 你譬如你0371之后。即系阿郑经翰话斋，你真系揾只刀拍文挂住泛民嗰派都赢噶喎。 嗰年啫， 嗰年啫。 咁但系你 即系因为而家 嗰年70多日、啊， 嗯， 系咪先？你谂下，2003年之后，谭咏文都选到噶、啊。 咁讲、啊，喂，如果我系即系第一区选，真系唔系选理念。你话俾我听，你散唔散兵，我唔知道。因为大家咧票系大家一票一票自己掘翻嚟，你噏得出佢个名噶。区选真系咁事咯。嗱，即系攞翻呢一区新富嚟做例子。头先讲紧千几 票，生仔投票咧， 好少好少。即系第一区选已经系唔够立法会选举个投票。 你觉得即系你觉得啲后生仔即系唔都未必会投票。 嗱，好简单一样嘢，即系我系做过统计，喺2012立法会选举喺同一个票站，泛民对建制大概嘅比数系点咧？泛民嘅定义系咩咧？包括晒咩工党啊、人力啊、白鸽啊，乜都包晒。 非建制派嗰啲啦。 非建制派嗰啲，建制派代表咩咧？民仔啊、工联会啊、自由党都当埋，吓系唔包乡市派啫？点解？乡市派我当你啲票冚唪唥落晒落嗰个什么罗晓峰嗰度。乡市派嘅总票数喺嗰个票站，2012年讲紧啊，91票。建制派有280票，你知唔知泛民有几多票？580多票，那个 ratio 完全不是在个区选里面反映得来的。好啦，讲紧头先2012，2011在那个票站，究竟区议会选举的票数是第几多呢？ 羅信全係2129票，一號林正倫所謂叫泛民候選人306票，鍾旭輝咧叫做 affiliate 幾個法團嘅咧就662票，喂完全個 ration 唔係 neck to neck 嘅喎，完全反映唔到泛民喺一區係所謂叫做 dominance 啊！喂，而家佢區選同立法會同一個票站點票就係一件咁嘅事，票站係最客觀嘅喎，同一堆人喺同一個票站投票，個問題嘅取向完全唔同嘅喎。点解啊？区选嘅时候，阿妈叫我投边票，即系老实讲啊，区选其实唔系。 但唔系，如果你用嗰次2021嚟计嘅话咧，嗰次都冇严格嚟讲冇一个泛民候选人啦、 啊。好奇怪， 你罗吉啦 咁讲，因为喺2011年区选，佢三个都系 claim 自己系独立， 系咯。 咁即系你 claim 自己独立咯，就系 因为你冇泛民啊嘛，你唔系咯，咪唔可以爱嚟做一个比较咯。 咁建制唔系，因为大家都冇 claim 自己系一个政党。 咁譬如你有人 claim 咗，如果你用2012嗰个立法会选举就五百几票啦，即系泛民嗰度有五百几票，即系其实咧个比例上去就应该 泛民多好多， 多好多嘅。 但系问题就系嗰啲人落到去所谓叫一 咁，如果而家譬如用翻今次嚟计啦，佢咧就阿郭永健咧就攞3003票啦，即系系啦。咁样嘅话咧，咁即系其实如果用如果咁样计嘅，佢单对单嘅佢系建制派嗰啲，佢都系。调翻转头噶咯，已经系个区系啊， 所以唔系，所以我点解啲票数会唔见咗或者唔同咗咧？有啲票啊，真系跟人嘅，唔系投你什么意识形态嘅。个问题就系点解啲票会碎咗？系因为立法会选举嘅时候系会分票啊嘛，同佢屋企 有冇咁醒啊？ 我屋企系咯， 真系我真 唔系你系讲紧 遇好少人系识得屋企分票。 你个区就唔知嗱，老实实屋村我就唔知，但系私人楼我问好多朋友，佢都会咁，尤其是泛民之间嘅配票，即系讲紧譬如。 但你唔同，你区议会同埋立法会唔同。 唔系我咪就系讲区议会同立法会唔同咯。 区议会你系一冧就甩冧噶。 啱、啊，所以区议会啲票真系跟人噶、哦。唔系唔 即系你屋企系嗰个 完全系反映唔到，系啦，系反映唔到泛民同建制嗰个壁垒分明噶、哦。咁所以就係话你问我喂点解个区选影响唔会咁大，因为区选啲票咪就係跟人囉，唔关事㗎喎、哦、只不过就係话因为嗰啲票係跟人，系咪建制派咁短时间之内可以 overturn 嗰个回收呢？好难囉、啊、嗱你话 particular 一条村半条村。 你话散兵係咪 更加散兵个 inference 系更加 manageable 啊。係啦。你话突然之间唔系喎，嗰条村新开嘅，又或者我突然间拨咗条街啊，选区分界， 少咗条私楼。 嗱呢啲就问题，即系呢啲你知政府吓搞得呢啲嘢，梗系吓计过条数噶啦。个可能突然间嗰座楼好多人投票嘅，佢又知嗰啲冚唪唥老人家嚟嘅，梗系民建联啲票仓啦。嗱呢啲系另外一件事，但系 overall 嚟讲，散兵个即系 influence， 我觉得真系 negligible。所以如果真系有人。去 plan 緊區選嘅 campaign 點樣走，唔應該將啲散兵計喺呢條數入邊，老老實實。 唉，真係好難講，我都話成日爭嗰少少就爭咗少少， 攞到你嗰少少。 一啲後生 搞到你會贏輸嗰啲票，嗰啲唔係佢掛住佢排頭嘅散兵，嗰啲係裝腳嚟嘅，嗰啲就另外一種玩法㗎啦。即係我係講呢一樣啫。 但如果嗱，即係咁講咧，但如果你講到話咧，即係喺成個要做一個 campaign， 而佢唔考慮散兵嗰個因素咧，我覺得唔得喎呢個。你真係唔知㗎喎呢啲，點知僆仔啫？ 会有 系咪先？系啊，真系唔知嗰啲僆仔，唔系，因为咧，点解咧？我譬如睇过，譬如我可能我睇过民进党嘅选举咧，你可能都睇过好多啦。到去咗有一点，个风气系觉得咧，你一定要投票嘅，你后生仔或者救香港或者救嗰个地方咧，你一定要投票话咧，嗰样嘢咧，你系喺事前你系估唔到嘅。即系你唔知，譬如去到十月、十一月，忽然间咧，大家觉得自己区议会自己救，自己条村自己救，嗰样嘢咧，你唔知道嘅。即系咧，忽然间变咗个社会风潮嘅话咧，啲僆仔咪喂好潮啊，投票投区议会好潮嘅一样嘢咧，都话仲潮过睇一百毛啊。咁咧，你就成个 game 就唔同咗噶啦。 咁系啊，咁、啊、因为负责选举 campaign 嗰人，咁我会问佢一个问题啦。如果你要照顾呢啲所谓咁 impulsive 嘅票。同你自己个即系成件事做落嚟系咪 consistent 啫？你翻要将自己嘅睇法转到好 radical 嘅、哦，你要去同一个散兵就系讲紧一个啊会投会喺你同埋散兵之间拣是但投一个嘅人，你要 sell 到呢个人好难嘅、哦。 即係你當然就係話你可以用返散兵嗰、那個嗰、那個原理呀嗰、那個原則呀又或者所有嘅理念跟晒散兵啦。個問題就係話你覺得呢一套唔 work, 你先覺得你有原本嗰集票㗎嘛嗰集裝腳票㗎嘛。你唔可能將自己突然間 transform 去一個同一個散兵差唔多樣嘅人跟住揸埋散兵嗰啲票㗎。你變到同佢差唔多樣地區工作嗰啲人就唔會投俾你㗎啦佢會投俾對家。即係當你要去做嗰個決定嘅時候究竟我係應該同建制派差唔多諗法大家都係蛇仔餅種箍緊嗰集地區票啊定還是我將自己突然間就覺得自己哇人民力量上身我而家要所謂叫懲罰民主黨要點點點啦喂老老實實如果係民主黨阿姐嗱嗰即係2011年講緊嗰時係好 intense 㗎喎喂我你追擊緊我梗係 back mouth 你啦即係大家係劍拔弩張㗎個問題就係去到最後咪大家箍死曬啲票囉我又好憎你你又好憎我囉但係嗰件事嗰、那個字已經唔係一個選擇㗎喎嗰個係一個互相 sell 對方喂嗰、那個 hate vote 嚟㗎喎成件事係唔會因為咁而第一嗱呢件事係唔會改變到個結果嘅係咪但即係大家我話叫你爭佢佢又叫佢啲 fans 係爭我係咪嗰件事係唔搞即係改變得到唔會大家啲票更加死嘅咋嘛。所以如果剛才你即係講返剛才大家會唔會協調嗰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覺得人哋唔同你協調你就將對方包裝成為一個魔鬼嘅話呢真係唔 work 嘅。你會令到憎你嘅人更加多，你係幫佢箍咗票啊！你唔係幫自己箍票啊！ 但我覺得散咩散嗰啲咩組織都不能掉以輕心，你真係好難講㗎。 我係散兵都唔敢同你選啦，你咁勤力， 唔係可能攞300真係累死啊！ 好難嘅，真係好難嘅，即係講真。 唔係你散兵都仲有啲係有知名度㗎嘛？ 有幾多個？400區裏邊， 咁我其實會揀一啲 成個 campaign 講緊400區。有200個人即係有泛民同建制對壘嘅。 好易中嘅啫呢啲。 唔係呀而係話你講個 percentage 唔係冇係好細。唔係決定性到嘩你成件事要 focus 喺嗰班咁細嘅人都你諗清楚你明白我講咩。你一個 campaign 我唔可能就係話我覺得有啲人呢可能會投你所以我將自己 morph 到同你差唔多希望嗰啲人投俾我。但你同時間得失到另外一班人嘛而嗰班人本來投俾你票。呢講法係唔通嘅。你諗清楚你就知道。是嘛？哎，太过认真啦！今日时间咧即系 overrun 咗少少啊，但系咧真系好多谢阿罗文甲咧 share 咗你嘅 insight， 尤其是对 media。 多谢你哋两个真， 即系尤其是你真系对 media 嗰啲真系，听得几入神啊！我真系完全一句嘴都冇答过。 冇咁讲，冇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多谢上嚟倾偈。 多谢你啊！ 好， 下礼拜继续搏击会啊！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击会。